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9月18号，星期六，农历8月12。今天机动车不限行。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发布。 北交所个人投资者准入资金门槛为50万元。 今天晚高峰时段，本市道路拥堵情况突出，中秋假期市民探亲、出游等需求旺盛。 地铁西土城站、前门站将于近期陆续采取封站措施。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昨天在首都博物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一起向未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北京奥运城市促进会副会长蒋孝宇分析，一起向未来是态度，是倡议，更是行动方案。 人类遇到了全球新冠疫情严重的冲击，世界人民怎么办？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够共同战胜共同的敌人。 花样滑冰运动员申雪认为，北京冬奥会主题口号发出的声音是汇聚，是共享，是未来。 不仅符合我们运动员，也符合我们每一个人。 第十一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单板滑雪项目障碍追逐比赛金牌获得者刘振慧谈了他对口号的理解。 残奥运动不仅让世界了解残疾人，也让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残奥精神激励着我们所有人。 2022年冬奥会的一起向未来和2008年夏奥会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两个口号一脉相承，又体现时代特征。北京奥运城市促进会副会长蒋孝宇认为，这是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给奥林匹克运动留下的又一个中国印记。 2008年奥运会的口号表达中国对世界看法，2022年冬奥会更进了一步，表示我们的力量，行动更有影响力。 昨天，北京证券交易所发布《北京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施行，明确个人投资者准入的资金门槛为证券资产50万元，同时要求具备2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机构投资者准入不设置资金门槛。 相比精选层的100万元投资门槛，北交所的投资门槛在进一步降低。自规则发布之日起，投资者就可以预约开通北京证券交易所交易权限。 北京市家庭教育和家风建设工作推进会昨天召开，北京四个区新增家庭教育咨询服务中心，全市增加41所家校协同基地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我觉得我们家长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提醒。 会上，教育专家分享着对家庭教育的思考。2019年，朝阳区、顺义区试点建设家庭教育咨询服务中心，专家定期坐诊，一对一解答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困惑和难题。朝阳区还开通了家庭教育电话热线，开通家教易社区微信公众号，在线提供家庭教育咨询。全国陪伴成长公益项目办公室副主任陈刚表示，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希望通过咨询服务和培训课程，让更多家长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知道。 我们接触过的上小学1年级厌学，家长的能力很强，博士啊、硕士啊，那么往往就都是在学前阶段玩游戏的时候，孩子总是输，家长总是赢，总说你能做得更好，那么孩子自然就对于自己的信心就没有了，带来就是他在学习当中或者是说与同学的交往当中回避的一种心态。 会上，大兴区、昌平区、怀柔区、房山区新增家庭教育咨询服务中心，另外还新增41所北京市家校协同基地校。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吴娟表示，将继续整合教育资源，线上线下相结合，为更多家庭提供服务。 通过家庭呢，推送符合孩子周龄的这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在学校呢也都建了家长学校，持续开展了家庭教育的培训，在社区呢开展了个性化的家庭教育的咨询服务啊，包括一些专业的讲座，形成家校社协同的这么一个育人机制，推动家庭教育的发展。 记者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为9月19号到21号，市民探亲、出游等需求旺盛，各大商圈和主要景点周边交通压力将有所增加。 今天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因适逢周六，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晚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情况突出。9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预计园区周边道路短时车流集中。 中秋假期，全市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230万3000辆，较2019年同期小幅上升。其中部分高速仍将出现前期出京、后期进京的潮汐车流现象。 华北空管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中秋假期期间，首都机场、大兴机场计划进出港航班4550架次，两座机场今天迎来节前航班高峰，返程航班高峰将出现在9月21号。 华北空管局表示，中秋假期期间，首都、大兴两座机场客流以探亲、短期出游为主。受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影响，北京由旅客输出主要城市变为旅客输入主要城市，主要集中在上海、深圳、广州、成都、重庆等地到北京的航线。 大兴机场昨天推出过夜旅客提前过检服务，目前大兴机场日均过夜旅客量已经突破1000人，其中约68%的旅客为次日早出港旅客。 这项服务主要面向提前一天到达机场乘坐第二天早出港航班的旅客，旅客可以在航班出发前一天18点到24点提前办理值机、行李托运和过检手续，进入候机区等候。 大兴机场将实时调控夜间航站楼内的温度，维持室温在25摄氏度左右，并安排纸廊管家为旅客提供贴心帮助。各爱心休息区内的293个座椅可以供旅客躺平休息，10多家精选餐饮店面提供深夜食堂、夜间美食服务。 中秋国庆两节即将到来，市城管执法局要求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全力做好公园执法保障，依法查处踏青毁绿、攀折花枝、糊涂乱画等不文明游园行为，以及不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等违法行为。据统计，今年以来，城管执法部门已经查处各类不文明游园行为1840起。 再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汇集了敦煌研究院、故宫博物院以及甘肃省多家博物馆藏品的故宫敦煌特产，昨天在故宫午门展厅开展，展出188件套文物。 据介绍，午门的敦煌特展将持续到11月18号。此外，策展方还在数字故宫和云游敦煌小程序中推出了特展专题栏目，观众可以在线浏览相关内容。 国家博物馆与重庆市联合主办的书圣大族大族石刻特展昨天在国博开展，预计展出2个月，展览展出82件套展品，全面介绍大族石刻的发现历程和独特之处，以及文博工作者在大族石刻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所做的探索。 记者昨天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了解到，由人民和丛林联合执导的小剧场话剧《榆树下的欲望》将作为北京人艺新剧场、人艺小剧场的揭幕作品，在9月24号上演。于明嘉、郑云龙、李林、罗西等演员将参演。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复排版儿童剧《报童》将于9月25号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这部在原作基础上重新编排的作品将通过新的舞台技术再现这部经典儿童剧的魅力。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合唱团昨天宣布启动新的2021到2022乐季，新乐季将呈现117场交响乐、室内乐和歌剧演出，观众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官网了解新乐季演出详情。 平谷区东高村镇赵家坞村的京东第一葱甜脆上市，陶醉平谷赵家坞甜葱尝鲜季昨天拉开帷幕，200多亩大葱成熟上市。中秋国庆假期，市民可以到平谷区体验亲子农事活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大 生的体验如何？ 哎呀，可以。 上午一场刨葱比赛在赵家坞村大葱生产示范基地展开，一分钟时间里参赛者最多刨出了18根大葱。走进基地一眼望去，半人多高的大葱挺立在田间地头，格外喜人。这里的大葱很有特色，一个是葱高，最高的有1.7米，矮一些的也有1.5米，最重有2公斤左右。再一个就是白嘴长，光葱白的平均长度就达到40厘米，吃起来脆甜爽口。东高村镇镇长王勇说， 赵家坞的这个葱呢是属于二高白，非常的甘甜，同时的话也不辛辣，吃起来之后非常的爽口。根据土质我们环境的这个原因，只有在我们东高村镇的赵家坞能够种出来，大概有200亩地，每年的产量大概是在100万斤左右。 今年是赵家坞村第一次举办大葱尝鲜季活动，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1黄金周，方便市民中秋国庆假日前来选购和体验。 划定了一些那种认养的区，亲子可以在这块体验这种农事的这种生活，同时的话呢品尝一下美食。在导航上搜索赵家坞村大葱生产示范基地，就可以导航到这个地方。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昨天下午1:34，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身体状态良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也是东风着陆场首次执行载人飞船搜索回收任务。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于6月17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随后与天河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三名航天员进驻核心舱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驻留，在轨飞行期间进行了2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圆满完成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的3位航天员昨天乘坐任务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介绍，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医学隔离期，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第九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启动，300多项活动奉上文化消费盛宴。 北京青年报关注，北京加快推进国务院批复2区方案251项任务实施。 新华社消息，1月到8月，国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发案数同比下降9.1%。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20分钟，北京新闻7:20开始播出，重点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等6大广播频率和听听 FM 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冬奥的脚步。今天请听冬奥的脚步行进篇，冬奥场馆的科技范儿。 今年是918事变90周年，回望历史，我们深知和平的可贵，发展的重要。而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也是全民国防教育日。如何让公众走进人防，近距离了解人防？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人防安全心系百姓。 针对人脸识别信息利用方式的野蛮生长，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规定，并于近日在全国实行。对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技术、小区刷脸进门等问题进行规范。什么样的行为构成滥用人脸识别信息呢？普通群众又该如何维权？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和您说说遭人脸无感收集该如何维权。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中秋假期期间，环球影城正式开园，民警解读热点交通出行时间和路段。中秋佳节临近，多个商家推出了特色月饼。918主题音乐会今天举办，一周演出信息以及相关的连线内容，欢迎您到时收听。 生活小贴士。 市交通委昨天发布消息，地铁八号线剩余段将于今年底开通，昌平线南延段将于明年底开通。届时，地铁八号线将在前门站与二号线实现换乘，昌平线南延将在西土城站与十号线实现换乘。 为实现线路的换乘，既有二号线前门站和十号线西土城站将于近期进行换乘设施改造，整体工程涉及信号、通信、供电等多个领域，工程量大，工期较长，需要对两站采取封站停运措施。 其中，地铁西土城站从今年9月19号到明年1月11号封站，地铁前门站从今年10月8号到12月4号封站。封站期间，车站停止人员进出，各次列车通过不停车。市公交集团将增加地铁二号线、十号线途经线路运力，适时增加车次，做好运力补充和宣传引导，确保市民出行顺畅。 再来关注电子驾照。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今年9月1号起，驾驶证电子化公安交管便利措施在北京等28个城市推广应用。电子驾驶证推出半个月来，本市已经有将近170万驾驶员通过交管12123 APP 完成了电子驾照的申领。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7.2 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体感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夜间低涡系统临近，大部地区有阵雨。明后天将是降雨的主战场，降雨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又恰逢中秋假期，请合理规划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南转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阵雨，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2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8:19，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59。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健编辑、超峰、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六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双减政策落地，学校开展延时托管服务。朝阳一小学要求家长缴纳相应费用是否合理？ 钱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收？政府要有这个指导才更合理一些。 丰台一小区内停车占道造成安全隐患，居民期待能够根治停车乱象。 消防车只进去一辆，其他的全堵在外边进不去。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当前，北京正在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双减试点工作。秋季开学之后，学校延迟放学时间，既为孩子留出作业时间，也满足了部分家长延时托管的诉求。不过近期朝阳区的吴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在自家孩子就读的小学，低年级的延时托管班和兴趣班要求家长缴纳相应的费用，这种收费是否合理合规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吴先生家的孩子就读于朝阳区十八里店地区的金地实验学校小学部，他反映自秋季开学以来，低年级从3:30到4:30的延时期为托管时间，4:30到5:30为兴趣班时间，目前这两个时段学校要收取部分费用。 开学得3:30放学，但是4:30又得接双减政策课后作业之类的吧，加一个小时，这个是300的一个月，这是必交的。然后你要是想到5:30一个，你就得一个学期多交1000或者是1500。你比如说篮球班的，或者是趣味数学的，一个星期 只有两次，其他时间你还得四点半。 记者致电了金地实验学校，校方值班老师介绍，当前低年级三点半到四点半的托管按天计算，四点半以后的兴趣班则采取自愿的原则，每周两次，一学期收取1000到1500元费用。 双减以后是四点半接孩子，应该是1天15300吧，一个月最多的22天。但在校内是肯定把作业完成。 再一个的话，课外兴趣班可以到6点接。 喜欢呢你就报，这个不是强制的。比如说有舞蹈啊，有社团呐、一个学期是收1000块钱，保证16次大课。 据了解，金地实验学校是一家民办小学，低年级部约有500多名学生。另一位低年级的家长张先生表示，他对延时产生的费用表示认同，但是对收费的细则和合规性希望有政策解读。 我认为这个钱还是应该交的，有合理性。一方面呢，这个老师的工作量确实是增加了，对家长来说也是一个好事情。不交这个钱，可能就要早点来下班接孩子，很有压力的，对安全有好处。 四点半这300你咋看？ 正常吧，一般的水平。上课的钱可能要多收一些。那你说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个，你一个义务教育的学校，或者说你这个钱是有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收，得列出一个预算。一方面政府要有这个指导才更合理一些。 对于家长们的疑虑，记者也致电了属地18里店地区办事处负责民办教育机构管理的社会建设办，工作人员表示，对于校内的延时科目暂时没有监管，需要向教委咨询。随后记者拨打了北京市教委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中小学还是找区教委， 他托管时间之后有个收费，全市有没有统一的这个细则？ 现在是中小学义务那个都归各区，朝阳区。 记者也拨打了朝阳区教委的热线电话，关于双减之后课后培训的原则，有这样一段语音提示： 严禁学校以任何名目利用寒暑假、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组织中小学生补习文化课或上新课。不得违规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严格禁止学校通过组织补习、辅导向学生收取费用。 但是上述原则并没有细化到托管延时问题和非学科的兴趣班管理。对于当前托管的收费政策，朝阳区教委的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说，近期也有不少家长打电话反映类似的问题，还需要由相关科室进行一个统一的回复。 收费依据问题，那个延时服务的话，放学以后这段时间的话属于是自愿的，可以跟学校沟通，如果不想参加。正常放学的话3点半，教委这边要求的话，托管服务的最晚要求到这个学校是5点半到。这种延时服务收费， 现在对于这个有没有形成既定的办法？ 这个我这边不太清楚，也有人咨询，这边可以给您记录提交科室，是否合理，还是否有相关政策，有相关标准，可以稍等看一下科室那边会不会联系您。 双减政策落地后，教师的工作时间延长是否需要付费？托管费用的来源和收费的执行标准又是什么？为此，我们也咨询了教育领域专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他表示，要从经费的来源出发来考虑问题。 因为每个地方对课后服务的经费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是采取财政拨款的方式，那家长不需要掏钱的，那主要是由财政来核算老师的加班费。那有的地方是采取的向家长收费的方式，包括基础性收费和服务项目的收费。那对于这个部分呢，现在没有明确的标准，只是政府部门允许学校根据它的实际发生的成本进行这个成本分摊。 同时，熊丙奇表示，双减之后，课后教育市场的部分职能重新回归学校，在制定补贴或教育经费的划拨过程中，还有民办和公办之分，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细化经费的细则。 就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核算这个课后服务实际发生的成本是多少，第二就是要建立起合理的分摊比例。那如果说政府明确适当的补贴应该是公办民办是一致的，从现实来看，政府要加大投入来保障教师的权利，他的加班费是多少，甚至可以购买第三方服务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说采取分摊机制，那政府就明确要提供的项目核算成本，还要去听取家长的意见，就是开有关的听证费的标准制定和整个经费的使用能够做到公开透明。 近日，家住丰台区万柳西园北区的居民石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乱停车现象严重，其中1号楼和5号楼之间的消防通道因为私家车占道被堵。石先生说， 总有一侧私家车停着占道，那是消防通道，宽是咱们的小汽车，就是2辆错车是正合适的，一侧停车，这出去那就得口那等着。 石先生告诉记者，消防通道被占留下了安全隐患， 9月16号，小区2号楼发生火灾，但消防车却无法靠近。 正好赶上有一栋楼一家着火，结果11辆消防车只进去一辆，还是小型的，其他的全堵在外边进不去。 石先生表示，属地相关部门曾对这条路上的停车乱象进行过治理，但是治理效果并不理想。 四号楼的对过那儿有一探头，在五号楼的那边上那出口那儿有一个禁停的标志，马路两侧画着示范黄线，说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石先生认为，因为小区停车位有限，居民占道停车也是无奈之举。只有真正解决居民停车问题，才能达到根治效果。 根上就是没地儿停车，得规划一新的停车位，让人有地儿停车。他有停车位，他还会停那儿占道，那肯定就不会停。 那么，万柳西园北区私家车乱停放问题怎样才能解决？居民关于停车位的诉求又能否得到回应呢？记者就此事向属地主管部门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反映问题，城管科工作人员表示， 不是太了解具体的问题，您还是让我们那个宣传部给您说这个事儿，说回头我再说不明白，待会再造成误会。 于是记者致电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宣传部门，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肯定会解决这个事儿的，对吧？我们也很着急。 而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工作人员表示需要记者提供书面采访材料。9月17号，记者就此事发函到玉泉营街道办事处，但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回复。此前新闻热线也曾多次报道，因为停车空间有限，小区内发生停车占道的问题。属地部门采取与周边商场、公共服务机构共享停车场、错时停车等办法解决问题，效果较好。希望万柳西园北区属地相关部门也能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事件的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好的，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百言，主持人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那是来自远山的呼唤， 看到自己的家乡，我们这个龙岗村能通这个水泥路， 那是源于少年的期盼。 那是慈母情的千回百转， 只要你能救我的孩子怎么样都行。 那是总书记不忘初心的惦念，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从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的深厚情怀，到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的坚定信心，再到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宣誓， 牢记嘱托，坚定信念， 收官之年，决胜脱贫攻坚。 高大夫，高大夫，有人被送进室了。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三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航班，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